和 SOR 与 SCR 的科技水平一样的产品就行，这样我们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损失了，他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技术用在战争上。反正 SOR 和 SCR 已经交出去了，也要不回来了。卡什尔提议， 不应该怎么想想，把 SOR 和 SCR 尽快夺回来。 他们敢卖掉 KDA 计划，就一定敢卖掉 SOR 和 SCR， 对他们稍加改动，就可以制作成战争泛用机器。谭润泽说， 怎么夺回啊？我们去偷去抢吗？你都不知道 SOR 和 SCR 被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了，去要人家凭什么给我们呢？ 杨云石摇头，你编个瞎话不就行了吗？就说要对他们俩进行升级处理。甘叔插嘴， 升级处理免费的吗？你肯定会说是免费的，不然吸引力不够啊。但是天上无缘无故的掉下馅饼，他们不会起疑心吗？ 杨云石问道。 装作我们很支持你们组织的和平探测工作的模样，说不定成功率应该大一些。 喂喂喂喂，那两个机器人交给他们好几个月了，现在即使要回来，恐怕他们早就把技术都复制了吧。怀斯特表示反对。现在问题的重点是保卫 KDA 计划。好了，大家先静一下吧。 贾帕沃克双手掌心向下压了一压，嘈杂的争论便立刻停止。 德米特里，你的意见呢？你一直没有说话。 贾帕沃克问道。 老师，我觉得 KDA 不能交给他们是肯定的， SOR 和 SCR 要不回来也是肯定的，既然要回来也没有意义，原因怀斯特已经说了，然而不交出 KDA， 从法理上我们也吃亏。 怎么办呀？ 鲍德海问。 在合同上约定 KDA 计划的研究地点是帝国理工大学，不是这里，这个秘密研究所世人还不知道，只要我们不暴露这里， KDA 就是安全的，就不会被人掳走。 有道理。 现在的研发费用已经用了多少了？ 德米特里问杨林石。 大概 13.7 亿美元。他们在 KDA 计划上投入很大，有好几个社会基金都参与了进来。 杨云石翻阅着财务记录。 你把钱给他们算了，我们撤出，干不了，成果归我们所有。 瓦格良拍着鲍德海的肩膀说， 我们之中你这个老家伙最有钱。 不行，怎么能让鲍德海承担呢？这个方案我否决。 贾帕沃克发话了。 而且实际赔款不止这些，误工费和赔偿费都不会少。根据几个投资基金会的政策，违反合同赔偿金是本金的5到7倍，也就是要赔70到100亿美元。 杨云石也摇了摇头。 鲍德海会倾家荡产的。 不如和他们说 KD 被人盗走了。 鲍德海老顽童一般狡黠地笑着。 开玩笑，他们会以监管失利照样开罚单。 杨云石对天乱的调侃不屑。 哼，我确实在开玩笑。 不能拿老师的名誉开玩笑。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 不要考虑我的名誉问题，我的态度是不能让鲍德海承担，为这个事情毁掉他的家业，这种事情我绝不允许。 贾帕沃克一锤定音。众人便不再争论。德米特里接着说， 如果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就没有问题了。 不可抗拒因素？你要我们制造一场天灾摧毁帝国理工大学？ 鲍德海开玩笑。 不，我是说恐怖袭击和抢夺 KD， 我愿意参与并承担这个后果。我是认真的，具体方案我会制定出来， 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造出假象，我和我的助手会做好一切。德米特利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否决，这个难题短时间找不到答案，先搁置。今晚大家都回去想想，这个世界好人做点好事真难呐。 贾帕沃克说罢转身离开，众人望着贾帕沃克远去的背影，无不心下黯然。当晚，德米特里带着开船壮汉、阿桑和 KD 回去休息，寝室都在大厅下面更深的地方，并不集中，分布在走廊的各处，每人一间，条件还不错。床都是斜放的太空舱，人躺进去，舱门就会关闭，舱体自动转为水平。太空舱不但能自动调节温度，还可以对皮肤和衣服进行杀菌清理。但是如果你愿意光着身子钻进去，还可以打开淋浴功能。睡前，德米特里给壮汉和阿桑各递一片药， 这是帮助你们更好休息的缓释药片，吃下去吧。 壮汉欣然服下。躺在太空舱里关上舱门，美美的睡一觉，对军人来说不是坏事。 安眠药我不需要，吃了会上瘾的。 阿桑不愿意接受。德米特里猜出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对任何辅助药品形成依赖，以便自己能够应对艰苦的环境。 吃一片没有任何副作用，听我一次，别忘了我帮过你，你还欠我的人情呢。 阿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放到嘴里咽了下去，连水都没喝，然后躺进太空舱睡了。德米特里出来关上门，本该带着 KDA 去寝室，却突然中途改变了方向，直奔大厅。 怎么了教授，你要做什么？ KDA 问。 你不知道吗？ 我失忆了。 他们现在至少会睡12个小时，趁这段时间给他们做记忆擦除手术，消除他们对这里的记忆，然后送他们离开。你没有接受过记忆擦除手术，怎么什么都忘了？ 德米特里来到大厅的一角，在几块控制台前操作起来。控制台旁边有一个大洞，从里面传出响动，不一会儿就有个东西顺着轨道跑出来。 KDA 定睛一看，竟然是壮汉和阿桑的太空舱床，两个人都睡得极沉，一点反应都没有。太空舱钻进一个用钢化玻璃式的立方体空间内，定住不动，舱门打开，德米特利看了一下，回到控制台上继续操作。主体空间内的地板打开，伸出两枚蛇形头罩，分别扣在壮汉和阿森的脑袋上。头罩和他们头颅之间的电磁场从零开始增加。 教授，这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KDA 问。 用电磁场把不久前增加的神经细胞结构逼回去，由此消除这段时间的记忆。 是贾帕沃克先生制作的吗？ 不，是神经学专家杨女士的研究成果。 真是可怕的科技。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技术不能泄露出去了吧？ 啊，是的。那个 KDA 也是。对了，他是贾帕沃克先生设计的吗？ KDA 问。 主体方案和 AI 是，但机械结构是鲍德海做的。 嗯，全金属的？没有生物组织在里面？ 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况且技术也不是十分成熟。 动力源呢？ 电池怎么了？ 没什么。 KDA 感到一阵失落，脑子里越来越糊涂，怎么信息对不上呢？难道那台原型机不是自己？难道那圆台上的太空舱里诞生过不止一个机器人？ 好了，消除结束，现在把他们送到俄罗斯境内去。 德米特里自言自语。两艘太空舱从立方体中退出，沿原路退回洞内不见了。 需要我帮忙吗？ KDA 问。 帮忙？不必了，这里全是自动化的。 德米特里 按下面板上的电钮， 两艘太空舱飞成小电梯回到地面，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自己返回来。 安全的地方？ 温度适当，有人会发现它们，还没有野兽威胁。别担心，机器会给他们的口袋里揣上必要的物资，足够他们回到祖国。 那太空舱会不会被人发现呢？ 有自动检测机构，他们不会离人类太近。 德梅特里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带着 KDA 回到了休息区。他给 KDA 安置一个房间，自己也去休息了。夜里 KDA 躺在温暖而舒适的太空舱里，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皮肤，没有核聚变动力源，更没有人类大脑的机器人原型机，似乎真的不是自己。他大概也没有 K-Series 系统吧，不过型号也叫 KDA， 带个 K 字，难道是有 K-Series 系统？难道是贾巴沃克把这个宝贵和超前的技术就这样放在那个和平组织的玩意儿上了？不可能，一定还有自己什么不知道的。 KDA 觉得有必要和贾巴沃克深入的交谈一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还有 KDA 此刻只是德米特里信赖的学生助手而已。 K-Series 系统这么绝密的东西，估计他们不会告诉一个学生。怎么办？像在帝国理工大学那次一样，说自己就是 KDA 穿越时空来的，作为证明讲出 K-Series 系统。不，不对，那个时候 KDA 讲出只有贾帕沃克知道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事，让贾帕沃克有一种不敢相信但无法否认的感觉。通过察言观色，贾帕沃克才给予 KDA 信任，这一次大抵是不会有效了，反而被贾帕沃克认定他偷听了11个研究员的谈话。 KDA 忽然想不到办法， 继续观察吧，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 KDA 被与地表亮度同步的光芒叫醒，德米特里敲响他的门，叫他待会儿过去帮自己工作。 KDA 揉着惺忪的睡眼，回忆昨晚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大致是从西伯利亚开始，和埃里克一家浪迹天涯的内容。 梦只是人类睡眠时大脑中负责数学逻辑运算的那部分意识处于关闭状态，而负责情感形象的意识没有完全关闭，进而产生了一种客观脑活动现象罢了。 即使这样理性地告诉自己， KDA 仍然无法平息心中的奇妙感觉。 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引导下，我的大脑第一次做梦。艾利克，我实现了你的一个愿望。 上午是例行科研工作，似乎没有要求，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杨云石、乌里扬诺夫、赵光训与卡什在做脑细胞组织观察活动。 KDA 上去询问，才知道这是他们的长生人计划， 是之前在帝国理工大学的那个。没想到他们真的坚持下来了，还坚持了这么久，10年20年。 KDA 想着，不由自主地上前问道， 不好意思，请问进度怎么样了？ 忙着观察立体投影上各种数据的杨银石似乎根本没有反应。卡什尔接过话来， 很艰难，只是攻克脑细胞永生的课题就用了很久，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研究，兴趣而已，主要精力还是得花在别的课题上。 KDA 点点头，转身看别处，贾帕沃克没有出现，可能是在思考违约的处理方案。德米特里和甘叔对几块致密阿尔法做成的金属棒进行切割，所有刀具的效果都极差，他们又试用超高温等离子火焰，这次的效果勉强可以，然而耗能巨大，发射头的耗损极快。 别想了，这是100%材质的致密阿尔法，我研制的超强材料根本无法加工，你总不能经常使用成本高的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吧？ 甘叔很自豪地对德米特里说， 不可能，只要是原子组成的就一定有切割办法。 德米特里依旧是那副理性的冷面孔。 不可能，用这个材料做物品，只能先用别的材料制造出这个物品，然后质子干涉仪一点点地把这个物品上的原子和原子结构改换为致密阿尔法，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哼，你等着瞧吧。 德米特里不甘示弱。 我支持德米特里。 怀斯特走过来， 如果有上亿度的高温，你这个材料根本不算什么。 前提是你的能源不要钱，此外其实只要137000度就可以了。 甘叔慢慢地说道。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 鲍德海盯着加工台上的 KDA 原型机发呆， 他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对其机械结构再检查了。 这个看似不靠谱爱开玩笑的老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绝对不会马虎的。昨天被贾帕沃克当即否决的提议并非不可行，然而若是他支付了赔款，也就意味着倾家荡产了，余生只能在研究所蹭饭度日了。 唉，我好像没心情开玩笑了，如果真到了无比紧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 鲍德海自言自语。 是的，我确实会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家产。 那我就放心了，去他妈的身外之物。 鲍德海忽然笑起来。 听完鲍德海的自言自语， KD 转身看向其他人。 没看到瓦格良和谭润泽，他们在哪儿呢？ KD 只得回去问德米特里。 底下比这里更深处，比寝室那一层还要深。 德米特里回答道。干什么？ 研究核聚变动力炉。 那不是很危险吗？ 对别人是，对他们不是。 真是一群让人感到恐惧的家伙。 KD 小声的嘀咕，德米特里却听到了，说， 科学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值得恐惧的怕是人心吧。你看贾帕沃克老师昨天的神情，被几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是和平组织里的老朋友出卖，卖的还是他熬尽心血研发的技术，居然卖给了战争贩子。换成你会怎么想？ 可是 KD 上面没有搭载多少这里的核心技术啊，除了机械结构、致密阿尔法和 AI， 其他大多数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技术吧。 你不懂，就这些就已足够改变世界了。 贾帕沃克老师现在在哪儿呢？ 不知道，也许在寝室。 KD 没有再问，往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走去，盯着圆台上发呆。他双手趴住台沿往上一跃，跳了上去，走到太空舱旁边，蹲着看了许久，最后下意识地坐进里面，躺下。 这个感觉很熟悉，是的，我毕竟在这里睡了20年。 孩子，你在做什么呢？快出来！ 圆台旁有人喊， 贾帕沃克先生。 KD 起身跳到台下。 您想到解决办法了？ 贾帕沃克摇头。贾帕沃克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交流是每月底一次，今天已是27号，时间不多了。他盯着银白色的金属圆台一筹莫展。他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在乎和平和老朋友两个词。 老师， 德米特利走过来说， 还是用我的方案吧，这样最稳妥，我可以造出恐怖组织袭击的假象，把罪名栽赃到哪个恐怖组织身上呢？栽赃到谁身上，谁就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你说不知道哪个恐怖组织即可？ 造假又谈何容易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到帝国理工大学实验室调查取证，专业侦探会介入，这个世界上只要伪造就一定有漏洞，我们为了掩盖一个假象，就不得不制造出另一个假象，由此出现假象的连环，这些虚假因素之间不可能完美匹配，没有冲突， 只要探查的力度和时间足够，真相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在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接地摇天崩，你也会放下谁再扑向我？若是像这么一对是错，怀念错期待错，旁白说错，只想知道当你生存一息，你也会耗尽元气去吻我。若是共你今天美丽错。